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 哇，今日天气好热啊吓！ 系啊，我见到嗰啲大厦嗰啲保安咧，个个见到我都同我讲：，哇，真系！冷气好似开咗都唔觉有开咁样，系啊， 系啊。目前气温系34度啊，相对湿度6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6啊，紫外光指数系1，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系生效啦。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最低气温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嘅。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亦都欢迎各位就住我哋节目嘅议题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讲下自己嘅睇法。今日我哋有四个议题嘅：一、沙头角禁区逐步开放；二、幼稚园报读学生减少；三、港车北上抽签同埋易通行扩展到私隧；四、日出康城有单位拆走咗主力场。其中我哋今日讲嘅第一个话题咧，就系沙头角禁区逐步开放吓。咁啊，沙头角嘅居民咧，其实一直都渴望咧发展噶啦。而预计沙头角喺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当中会有重要个角色嘅，所以唔少人咧就倡议深港合作，甚至活化禁区中嘅禁区中英街，打造深港旅游合作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披露沙头角的开放时间表，就说禁区计划在出年一月起有序逐步开放，有望2-3年之后完全开放。不过他就说现阶段有必要保留中英街的合作。提及到就说特区政府会在出年一月有序开放沙头角，俾市民申请旅游。届时港人可以透过网上申请到访沙头角，但系中英街就除外，每日设有1000个限额。咁大家都知道啦，旧年六月咧，第一阶段就已经开放咗沙头角禁区码头噶啦。而家就话计划出年一月第二阶段开放沙头角禁区。邓炳强就话咧，到咗去沙头角嘅人数稳定之后咧，配额就可以取消，届时任何人都可以去到中英街之外嘅沙头角每一个地方随意旅游，我要可以去，我哋可以玩嘅地方又多咗。 喂，点解禁止入中英街咧？有咩特别原因咧？ 中英街有咩特别原因啊？或者我哋睇下中英街嗰、那个历史因素先啦。中英街咧就基于历史因素咧就成为沙头角嘅边界线，由香港特区同埋深圳市南盐田政府喺各自嘅辖区管理，只有0.4公里长，大概250米，阔唔够7米，窄窄嘅街道，以北咧就系深圳，以南咧就系香港嘅特区，道路中间冇围网或者围墙。呢啲屏障咧，劃分兩地嘅界線。我印象中好多年前都去過中英街噶，不過就 你又冇踩，你又冇踩界，即係冇踩過界。 印象就冇啦， 係啊，因為驚踩過界係咪咧？ 係有呢個可能。你講嘛？ 我未去過啊，不過我都估同一國兩制有關係，因為如果你踩過界都幾麻煩呢個問題啊。係 咁但無論點都好啦，作為一個普通人咧，擴大咗嗰、那個禁区开放咗之后，我哋去玩嘅地方多咗，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 系咁啊，系。不过咧，中英街就又特别吸引嘅，即系譬如我就试过去过中苏边境嘅。 系。 中苏边境咧，咁啊特别吸引我啦，即系咁。你发觉喺嗰度咧，行咗过去少少都冇所谓。 系。 系咁啊，我又去过中国同呢个北朝鲜，系啦，边境我又去过。 系。 哇，那个就唔得啦。 差啲下一个突然间喺嗰边夹咗个北朝鲜嘅兵出嚟，吓咗我一跳添，真系。所以呢啲边界咧，可能开放咧都有少少禁忌嘅，可能 系会啊会啊。嗱、我哋一般人咧，可能未必想象到沙头角居民佢哋对于发展沙头角嘅热切嘅心情嘅吓。咁啊，而家话会有进一步嘅发展嘅可能啦，究竟佢哋又点睇呢？咁依家我哋请嚟沙头角区乡事委员会主席，亦都系沙头角嘅原居民。李冠雄先生，李先生你好， 李生 系你 系咪等咗好耐啊？即系呢个进一步开放， 等一阵啫，唔系冇系。 啊，唔係佢， 即係開放路過，你係咪即係都覺得等過好耐啊嚇？ 啊，等咗二三十年啦， 等咗二三十年， 頭先等我哋電話就等兩分鐘啫。嗱，個問題就係咧，嗱，而家李先生，政府就計劃出年一月就開始逐步開放呢個禁區啦，每日限額1000個，而家初步講，咁就包括咧就700個咧就旅行團嘅人，300個就個人嘅旅客咁樣。你認為？如果咁开放法咧，嗱，当然我谂你系渴望已久嘅，但系临一下子又消唔消化到1000个旅客咧？目前沙头角嘅配套同设施又系咪足以承受咧？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睇法？ 好啊，好啊，好啊。其实咧，1000个旅客就都唔系好多嘅啫，即系对于整个沙头角禁区嚟讲。 嗯。 咁啊，而家咧，嗱，而家因为咧，而家嘅第一阶段旅游开放咧，就每逢礼拜六、礼拜日。公众假期 系 都会有500人嚟嘅，都会有500人嚟嘅。咁咧，咁而家系加到1000人咧，其实而家嗰500人咧，其实都唔系好多国嘅，啲居民咧唔多国有人入咗嚟嘅。 咁但系你话变咗咧，你话而家嘅500人系去只系去嗰个叫沙头角码头嘅啫，系咪啊？会唔会？ 冇错，系沙头角码头指定位置，冇错。 系咁，但系而家咧个讲法就系成个沙头角就除咗中英街，咁啊好唔同咯。 系啊，咁但系想对佢我哋禁区嗰、那个环境嚟讲，你1000人入咗嚟咧，就唔系话同一时段啊嘛，佢唔系同一时段话9点钟就入1000人，冇咁入啊嘛，佢系分时段嘅，应该旅行团佢都系分时段啦，同埋自由行咧，就你估计佢唔到几时嚟嘅， 系， 咁佢可能未必咁早啊，旅行团可能会早啲噶嘛， 咁 变咗咧。嗰、那個佢嚟個流量咧，就唔係話一下子有1000人咧，其實喺個區裏邊咧就唔係好覺嘅。 系，咁你覺得就唔使擔心嘅咁樣啊？問題就係咧，依家嗰個設施啊，具體到停車位啊、洗手間啊咁樣夠唔夠應付咧？ 嗱，依家咧，因為佢放人咧就唔放車嘅，就車入唔到嚟嘅，即係你嗰300自由行咧都唔可以揸車嚟嘅。旅行團咧佢係利用旅遊巴， 係 用旅遊巴入嚟嘅啫。咁兩個落咗客之後咧，佢哋旅遊巴洗翻出去嘅。咁變咗交通負荷方面咧，現階段咧就緊嚟緊嘅2024嘅階段咧就唔係好大負荷啫。至於話裏邊嗰啲設施啊、洗手間啊嗰啲，而家都喺度搞緊㗎啦，一路陸續咁搞緊。咁啊，應該1000人就應付得到嘅。而家我哋反为系担心将来话之后全面开放嗰个负荷，因为嗰阵时就真系开晒噶啦，冇噶啦，冇禁区啦，咁咧就全香港人都嚟到噶啦，你唔知佢几多人嚟噶嘛，系嘛，可能打2-3万人嚟，咁就梗系冧紧啦，冇可能承受到咁嘅压力，咁变咗咧就个里边嘅设施咧就下一阶段嘅时候就一定要加增加啦，即系停车位啊。就算公共交通工具啊，嗰啲設施啊、洗手間啊、任何嘢啊，食肆都可能要開多幾間都唔夠用，可能都人多嘅時候都坐滿曬啦咁樣。 嗱，就你所知，你接觸到呢沙頭角居民咧，對於話開放沙頭角嗰個態度係點嘅咧？一方面就聽講話你哋其實渴望已久嘅對呢個發展，但係而家又有啲人就話你哋又會唔會擔心承受唔住突然間咁多人嚟嘅咁？實在係點嘅咧？佢哋嗰啲態度或者心情？ 其實係大部分嘅人都好正面嘅， 係 即係沙頭角渴求呢、這個即係、就是、想開放嘅態度係正面嘅。咁當然有少部分人係有啲擔心嘅，即係佢話喂人多咗會唔會衞生環境又差咗？治安會差咗或者點樣？咁呢啲係佢哋有咁嘅問題產生咗出嚟嘅。咁但係而家嘅1000人咧，我相信對於佢哋嘅交通問題啊、治安啊嗰度咧，就唔需要太大擔心啦。因為你跟隊人團嚟，我相信都唔會犯法啩。同埋有心入嚟 上網，因為做禁區紙係要全部要登記身份證嘅，即係要俾個身份證警察部去做幫你做禁區紙嘅。咁我相信即係去諗犯法嘅人唔會太多咯。我相信係。 喂，咁中英街唔開放，你又覺得係唔係都合理咧？同埋對於嗰啲吸引啲人嚟，有冇吸引你減退嘅問題？ 現階段咧，因為嗰一千人嗰度咧，現階段咧，我覺得即係因為個保安考量咧，因為我哋裏面咧就真係冇一個正式嘅關卡嘅，即係我哋譬如而家我哋進入中英街，我哋一般嘅原居民啊或者居民，進入中英街咧，只係單憑我哋一張禁區紙，跟禁區證，咁啊俾佢睇下，咁啊入得去，變咗就佢又擔心呢度將來個遊客入咗中英街之後，可能會誤闖到，唔知翻咗國內又唔知，即係唔知咩人翻咗國內，或者唔知咩人嚟咗香港。咁有少少担心呢啲咯。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嘅中英街系咩状况嘅咧？而家 嘅中英街其实就系同我谂都系十年八年都冇乜变过。即系依家中英街同我哋以前嘅中英街系差唔多嘅，因为香港呢边有港方嘅铺头啦，咁都系一啲卖紧嚟港货啦。咁国内咧，其实国内嘅嗰边嘅铺头反为人哋整得都几靓嘅，即系人哋就容易搞啊嘛，变咗我哋香港中英街咧系一个禁区中嘅禁区咧， 系 咁变咗我哋嗰个打造咧就比较麻烦啲，可能啲手续啊又会麻烦啲，同埋涉及到嗰个边界嘅问题啦。 我记忆中内地改革开放初期咧，好多香港内地嘅居民嚟到中英街嘅港方呢一边买嘢嘅，系咪？我印象中好似系咁啊。 系冇错，你嗰阵时咧改革开放嗰时候想买港货咧。即係嗰陣時比較困難啦，落嚟冇咩商值，冇咩呢啲自由行啊嘛。 係啊係啊。 咁咧要買到香港嘅貨品咧，其實中英街就唯一一個點咯。 如果佢哋有關嘅證件嘅話，佢隨時行過嚟嘅啫，買嘢嘅啫，係嘛？當時 係啊， 而家都係 啊，當時係噶， 而家都係。 依家就唔係啦，依家仲有個佢國內仲有個關卡㗎。 係。 佢要深圳市嘅居民要進入中英街咧。都要进入一个关卡，要攞一张证嘅，佢哋都要申请咁样嘅。 即系而家就难过以前啊，改革开放早期啊。你意思即系话佢哋攞呢张证？ 系啊，难过。依家佢有个桥头关咧，佢国内都有个关口嘅。 哦， 就深圳，总之你边度嚟，就算你北京嚟又好，深圳嚟又好，要进入中英街咧，都要办一张中英街。 系。又唔即系嗱，老实一句咧，依家喺内地买嘢就即系比同改革开放初期就争好鬼远，天渊之别啦。 当然啦， 讲得嘴，使鬼嚟你嗰度买嘢咩？系咪咁讲啊？系会唔会就系咁啊？吓 系啊， 嗯， 咁但系嗱，中英街我哋点解话想开放物英街咧？其实你入到你我哋开放咗，但系单开放我哋香港呢边禁区咧，其实个景点系未必足够俾游客去，即系可能嚟得一两次就可能闷噶啦。即系同样嘅嘢行，好快行晒啦。咁如果你俾佢入中英，俾埋入中英，因为中英街都有啲历史嘅，我有个博物馆，咁有嗰啲抗战历史啊，有中英嘅历史啊，点解将嗰阵时系点样割地割出嚟啊？中英谈判啊？嗰啲有啲历史喺度睇下嘅，中英街有佢本身嘅历史嘅。 系 啊，咁变咗啲游客咧。你香港人就算去到俾你哋入到去，你都觉得系，咦，都有啲嘢睇，都有啲历史嘢吓，有啲嘢可以睇下，唔系单纯去走去沙头角买咸鱼，去街市食碗嘢咁简单，变咗个吸引力会高啲咯。 我睇啲报道啦，就阿邓炳强保安局长咧，佢就话即系展望未来啦吓，全面开放嗰阵咧，咁就沙头角嘅开放俾香港人旅游，咁喺沙头角嘅维网嘅二线嘅地方咧，内地旅客咧，如果佢攞到个特许证咧，就嚟沙头角旅游，到时咧中英街咧已经唔系问题啦，证件上法例上咧，我哋完全配合，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展望一下？将来全面开放做旅游区嘅时候，嗰个状况会系点样？ 全面开放咧，变咗香港人游客，进入到沙头角都可以入埋中英街，咁国内嘅游客又可以进入中英街，或者系有特定嘅证件可以进入埋香港，我哋呢边沙头角，香港嘅沙头角，可以行埋嘅时候咧，咁啊变咗就两地个交往同埋整个旅游事业咧就会蓬勃啲咯。 即係你起碼多咗地方俾人哋行，即係唔使話佢哋又焗死咗中英街，佢哋出唔到嚟，我哋又入唔到中英街，香港人又入唔到去，咁佢哋單行中英街，我哋單行香港呢邊禁區，咁變咗個吸引力係低咗，咁變咗我相信將來嗰、那個吸引力係低嘅，即係你開放咗禁區之後個吸引力係低嘅，咁如果我哋開放埋中英街咧，咁我相信。香港人，我相信嗱，簡單舉個例，你俾你，你話去沙頭角，你聽過啦，第一時間去沙， 唔好意思，聽唔到你最後呢句説話，窒咗一窒，你再重複講多次，唔該。 即 係，唔知點解冇一聲添。系，或者我哋再啊，仲有分零两分钟到新闻啊，睇下可唔可以再接翻啊李先生嘅电话先啊，佢有嘢想讲噶，可惜我哋听唔到佢讲乜吓，系阿爷揿紧电话， 可能高度机密都唔定，中英街 你真系多想象力啊，真系， 我就啱啱想问佢啲机密，而家等佢驳翻先， 有咩机密可言咧吓？诶，得啦，而家驳翻通佢啦，系嘛？系李先生，系李先生。喂，李冠雄先生， 系 头先， 唔好意思， 系 嗰啲线路可能断咗。 系啊，你再讲翻嚟，头先想讲呢嘢，我哋听唔到你讲乜啦吓。 嗱，因为一般咧，譬如我而家简单，我邀请你入嚟沙头角，你哋一般嘅香港人咧，个谂法就是、咦，去唔到中英街噶沙头角咁样，即系会中英街其实是一个卖点嚟嘅， 系啊， 对于香港人嚟讲， 啱啊。 咁如果你话你唔开单开禁区唔开中英街咧，咁可能吸引力会 遗憾。喂，李先生，仲有一分钟，我想问一个问题。梁家永就问你展望未来，我就问翻你过去。 系 喺你记忆嘅历史当中，最值得怀念或者最记要记住一个历史喺中英街发生嘅事，你会拣一件咩事去讲啊？ 哎呀，由我先念。 又是机密可能 是可能跟1967年有关系， 可能是啊，我都估不知是不是这件事，不过他可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他最值得只有半分钟，你最值得纪念的事是什么事啊？即是中英界发生 的，当年中英陷界的时候将沙头角一分为二，就搞了现在禁区出来，就是中港兩地分隔咗， 系 將沙頭角其實一個完整嘅沙頭角鎮咧，就將佢一分為二，就一邊係英界，一邊係華界。 係幾多年啊？ 係1898啦，1898。 OK，好多謝李先生嚇，沙頭角是我們的沙頭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16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在香港时间下午4:29成功对接太空站天和核心舱的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同15号乘组在轨轮换。在太空站工作生活期间，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行出舱活动，开展太空科学实验与试验，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节测试、保养维修等各项任务。教育局宣布，新学年起减少资助小学的扣门位，以每班25人的小一班别计，扣门位将会由现时2个减至1个，30人的小一班别，每班扣门位由3个减至2个。教育局向全港资助小学校长发信表示，调整每班人数将会有利提升教与学的质素。另外，為便利學校為下學年的小六級別安排人手和資源，新學年起小六的核准班級數目將會延續上學年的小五班級數目，不受每年9月小六實際在學人數影響，兩項安排將會試行3個學年。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表示欢迎，认为教育局从善如流，减少扣门生数目，可以避免强势学校收过多学生，导致其他学校缩班。在内地受到广泛关注的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被告上诉。吴谢宇就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罪维持死刑原判，并且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央视新闻报道，法院今朝二审公开宣判，表示吴谢宇因为错误认知产生杀母恶念，毫无认罪悔罪之意，行为违背伦理道德。综合全案证据，被告作案时具有完全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现年29岁的吴谢宇原本是北大经济学院本科生，2015年七月在家中杀害母亲，近四年之后在重庆被找获。吴谢宇其后向亲友隐瞒母亲被杀，虚构母亲陪自己出国交流学习，骗取亲友140多万元人民币用于个人挥霍，并且购买10多张身份证逃避侦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伟乐街气站车多，龙尾去到天后庙地开；龙翔道去观塘道啦，车龙排到虎山道泳池；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近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开始车多繁忙噶啦。车龙已经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循道中学嘅慢线封闭咗，驾驶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忍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觉得社会对好妈妈的定义， 而家好多人咧都系由自我牺牲的角度去解释母性、母爱。当你有细路，就要为佢嘅利益去牺牲你自己嘅全部，牺牲得越多，你就越伟大。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信息的地方， 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剛才我哋一路讲緊呢，但係呢个沙头角呢一月嘅时候呢就会进一步开放嘅。咁大家对于去沙头角玩个嗰个期待又会系点呢，咁值得倾倾嘅。今日我哋好几个议题㗎，沙头角禁区逐步开放其中之一啦，幼稚园报读学生减少，港车北上抽签，同埋日出康城有单位咧拆走主力场咧，都系我哋今日嘅议题。各位可以就住呢啲议题咧打电话嚟18723111嘅。呢个时候我哋请嚟一心旅游董事总经理伍小玲小姐。伍小玲你好。 你好啊，梁先生，大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系 我哋讲话沙头角旅游啊，咁样头先都提及到啦，就话政府咧就会喺出年一月咧有序开放沙头角俾市民咧申请旅游，届时咧大家可以透过网上申请去沙头角嗰度玩，不过中英街咧就除外嘅，每日咧设1000个配额嘅啫。咁嗱，先讲翻而家同埋即系以往嘅情况先啦。你哋旅行社系由几时开始举办沙头角旅行团嘅咧？一般嚟讲个反应又系点嘅咧？ 嗱，咁咧沙头角咧，基本上就系我哋正规咧，就由落马洲嗰边唔係落馬洲啊！呢個講錯咗，咁咧就喺沙田嗰度上，即係沙田出發嘅，咁就但係咧就因為而家咧佢沙頭角嗰邊啊，就應該係舊年嘅六月嘅事啦。咁前特首咧阿林鄭就係設立咗一個叫沙頭角之角，咁就由鄧局長啦去即係處理呢個保安嘅。咁當時佢就將呢個碼頭咧完全係封閉咗，因為沙頭角同埋即係中英街咧都係一個地方啦。變咗佢咧就唔想話，希望開放多啲旅遊，就唔好喺馬料水嗰邊，即係馬料水嗰度上去坐船，去呢個沙頭角要個半鐘頭個離島啊。咁啲離島就係包括有吉澳亞洲啊，嗰、那個有幾個離島啦嚇。咁變咗咧就佢哋開放咗呢個碼頭咧，就可以四個字嘅船期，船就可以去到啲離島。咁亦係都係開始就話開始呢個禁區嗰、那個意識啦，會唔會係即係我哋旅行社先行啦？咁就每一日會有分三個日子啦，三個時段啦。咁亦係即係每個時段就泊三部旅遊巴，50座位，咁85人。咁就每日都係做一轉嘅啫，或者做兩轉啊咁。咁而家咧，佢開放到1000名額咧，咁都係好事嚟嘅。咁亦係多啲佢我哋香港市民啦，就感受一下原來我哋香港唔好話去嗰、那個馬料水去呢、這個我哋咁多咁靚嘅外島咧，佢可以透過呢個沙頭角咧，就去坐呢個碼頭。咁呢個碼頭咧，就其實就係好長嘅，應該可以話全港最長嘅碼頭。佢個長度有280米嘅，咁、直接去到海嘅中心嘅。咁佢左邊咧就係、是、中英街可以望到噶啦。咁變咗即係嗰個環境係非常係舒適啦，好靚啦。咁亦係即係由鹽田啦都望，即係喺嗰邊係鹽田區嚟嘅。咁都係海域都係攞嗰啲浮標去間一間。咁亦係即係你話舊年係試業俾旅行社逢星期六日，咁就做一個特區，即係一個禁區，發一個禁區指引啊，俾我哋去，咁都對香港市民就多個旅遊點啦，又近咗去離島啦，咁你開放到1000个名額都啱，因為嗰個地方咧就比較頗細嘅。 哦， 咁點解咁細呢？因為佢嗰個碼頭嘅位置咧就容納嘅人係唔大嘅。咁佢最多每一次即係我哋目測到應該都是最多4架旅遊巴， 咁因為半個球場咁大，咁應該就有一個洗手間啦、打卡啦。咁但重點咧就唔係去嗰個影個碼頭嗰個沙頭角之角，而係咧就可以去到沙頭角周邊，即係市內嘅即係市內嗰個旅遊，即係可以睇下佢哋嗰啲即係民，即係佢哋嗰啲屋咧就好靚嘅，咁又有啲公屋啦，咁又好多顏色啦，咁都花好多心思，佢哋喺度好多繪一啲繪畫嘅，咁都係值得即係去參觀呢個沙頭角嘅禁區啲居民嗰啲生活啊，感受一下咯。 係，但係如果開放成個沙頭角都好啦，但係就唔開放中英街咁樣。对于香港的游客来讲，那个吸引力是不是不是很够呢？ 都是的，因为中英街呢就其实已经是封了成七十几年了。 嗯。 那变了一个神秘沙漠来的，就是神秘的好地方啦。啊，咁都好想即係見下中英街究竟係有啲咩嘢。咁我哋其實多年前呢，我哋都有舉辦過中英街一啲旅遊。咁佢其實當中呢，佢個景點呢就佢主要都唔係景點，佢主要就係做啲貿易，即係中英，即係以前英國時代嗰個啦，中英嘅貿易，一邊係中方，一邊係英方啦。咁就做一啲好似啲市集咁嘅，市集即係好似我哋嗰個赤柱大街啊，嗰類咁啦，即係左右多好多鋪頭啊，做買賣做吹，咁變咗日常嘅日用品啦。咁你話都幾得意嘅，咁就有啲炮台啊睇下，咁有啲酒堡啊，有嗰啲鐘樓啊咁咯。 係咪而家根本上係完全冇一個旅行團可以去到中英街嘅？而家 係啊，因為佢要另外又要發一個禁區，呢個禁區係一般人係攞唔會接受申請嘅，即係暫時係冇得接受申請入呢個中英街，除非你係沙頭角居民。 嗯。 咁你就可以即係有一個特別嘅禁區，只可以入去一中英街。咁中英街其實有一個，即係做買賣一個市集嘅地方嘅，咁變咗就國內我哋啲同胞啦，同埋當區嗰啲市民做即係買賣咁嚇，即係做啲trade日常嘅，即係等於去一啲市集咁樣去咗啲一啲百貨啦。你知嗰度地方都居民都有一定嘅人數噶嘛。 係啊，我唔知有冇記錯，好多年前我去中英街，我反而好似係由內地嗰邊進入中英街嘅，如果我冇記錯。 是啊，你正確是啊，啱啊，就在國內要申請一張嗰啲禁區紙就可以中英街，但遊完之後都係翻去國內噶啦。 係咯，都搞笑，我哋香港人要由內地嗰邊入中英街。 啊、我哋如果真係有一段時間咧，應該講緊十年前就可以，我哋香港人係簽個特別證，又喺國內翻嚟香港，但係都唔可以翻香港嘅，都係即係又係國內入國內出。如果唔係你就佢話唔會批個證，佢係特別。真係特別嘅特別區咯嚇， 咁而家講埋而家先啦嚇，而家嘅開放個沙頭角進一步開放，不過就除咗呢個中英街例外，咁喺個旅遊配套上面，你建議當局要做啲乜？ 嗱而家咧基本上個地方咧，佢呢個沙頭角咧都係嗰啲係比較好即係傳統嘅即係新界嘅地方嚟嘅，咁咪比較偏遠啊。咁都即係話，如果一般人哇，我頭先我講去馬料水去離島，咁啊好近啦，沙田已經開始出發啦。咁但你個沙頭角咧，去到個即係元朗仲要入，即係過咗即係去到禁區嗰度咧，咁變咗個車程好長。咁亦係會唔會遲啲會唔會有啲公共巴士啊可以直達啦、啊、即係方便一啲即係市民去啦。咁係交通嗰度有一個問題嘅。咁但係事實上呢個地方好寧靜啊。咁一個好似長洲嗰啲咁嘅島，即係一個啲外觀好優雅。咁事實上又係未必容納到咁多人去遊覽，所以你每日一千個名額咧，我都覺得好足夠。 好多謝你先嚇，伍少玲小姐啊，一心旅遊董事總經理。戴希立啊，我記得咧就2021年嘅時候嘅北區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咧，就曾經咁講嘅，就確立呢個叫做雙城三圈嘅概念，就話咧沙頭角海咧正係位於大鵬洲、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 咁好多传统嘅乡镇啊、人民啊同埋旅游资源呢就相当之丰富。咁加上呢沙头角独特嘅历史背景呢，相信呢会吸引到本地同埋内地嘅旅客嘅。喺现代城市发展嘅概念里面呢，大家就好重视喺发展都市嘅同时呢，都唔可以轻视乡郊地区嘅保育嘅。嗱，呢个时候咧，我哋系请嚟乡郊保育办公室总监邓文斌教授嘅。邓教授你好， 邓教授， 系你好啊，嘉永系。 先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因为好多人未必好清楚啊，乡郊保育办公室其实系做啲咩嘅咧？角色系为何咧？可唔可以先介绍下先？ 其实咧喺2017年嗰个施政报告咧，就系特首咧就系话要成立一个乡郊保育办公室去推展，同埋咧就系协助一啲当时已经有一啲嘅人士或者机构咧系做紧乡村嘅复育嘅工作，同埋乡郊嘅保育嘅工作嘅。咁我哋个办公室嚟成立啊，即系当然要有资源啦。咁就政府去预拨十亿俾我哋去系推展我哋嘅工作咁样。咁其实而家就初见成效啦。咁就都系利用呢个资金，就喺个大政策之下咧，就我哋系推展啲工作咁样嘅。 嗯哼，咁有顾名思义，乡郊保育就系、是、城市发展嘅同时嘅市镇化咗嗰啲地方之外嘅乡郊嘅保育啦，系咪？喺嗰、那个喺个地理范围上，其实系包括啲咩地方咧？你哋嘅工作， 其实咧就乡郊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香港咧其实。大部分咧都係綠化帶嚟嘅，咁啊好多就未係城市嘅地方咧，我哋都叫做係鄉郊。咁我哋嘅簡單嘅定義咧，就係離開而家嘅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去到嘅範圍以外嘅500米咁樣樣，咁嗰啲係算係鄉郊啦。咁樣樣，即係我哋係籠統咁樣去定義啦。 鄉郊保育嘅呢個喺呢個議題底下咧，一般市民比較印象深刻嘅就係關於荔枝窩嘅。政府喺舊年就六月就開展咗個為期6个月嘅開放沙頭角碼頭計劃啦。咁其實呢個計劃俾旅行團使用嘅。咁其中一個旅行團可以到嘅景點咧，一如頭先伍小姐所講咧，包括咗荔枝窩嘅。咁樣其實呢個開放沙頭角碼頭嘅計劃咧，有冇增加咗荔枝窩嘅旅客嘅數目咧？ 啊，一定有嘅，因为咧经荔枝窝去经沙头角码头去荔枝窝咧，系路程好短嘅啫，10几20分钟嘅船程已经到啦。相比于喺而家系喺市区入去荔枝窝嘅船咧，要90分钟咧，系悭好多时间，系1/6嘅时间嘅啫。咁所以咧就系对于一般嘅游人嚟讲咧，就方便好多啦，悭时间喺个交通上高，系可以多啲时间系喺个游览嘅方面可以系享受多啲咯。咁所以系一定系有帮助嘅。咁而家我哋见到开放咗之后咧，游人的确系去荔枝窝嘅系多咗好多嘅。 有冇具体数字？ 我嘅数字咧就我唔可以话代表系整体嘅数字啦，但系咧就我哋自己系数过咧，我哋资助咧项目咧，我哋有统计啲人数咧，就平均啊一日啊，即系如果系拉匀计，有时多有时少啦，平均一日都超过200人啊。咁其实你知啦，就多数咧都系礼拜6日去啦，咁啊其实咧就过千人噶啦。 系，咁呢个就拜开放沙头角码头所赐啦。咁样呢个沙头角码头嘅开放咧，对于复育啊，即系保育嘅育啦吓，恢复同埋保育荔枝窝嘅计划又起呢个作用系点样？可唔可以分析一下咧？ 嗱，其实咧，而家啲偏远乡村咧最弊咧就系冇人气嘅。你冇人气咧，就系如果啲村民喺嗰度住咧。佢其實冇咩嘅依靠去維生，唔可以食谷種噶嘛。咁要有啲人氣去做一小生意啊，咁你先至可以嗰啲人係自負盈虧咧，先至可以喺嗰度繼續自己生活到嘅。咁如果多咗人氣，咁樣令到一小生意可以維持到啲村民留喺個村嗰度，無論係耕種好啊，或者係退休 加一啲小嘅活動咧，其實都係對佢哋嗰個人氣或者係鄉村嘅復興咧，係唔多唔少都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嘅。 啊，即係我就依個問題咧，就想請教你啦。你哋咧就你頭先你定義咗咩叫做鄉郊啦，即係一個好粗嘅定義啦。咁然後跟住你就講到咧，其實復育或者保育咧就。反而同佢哋會增加翻啲可能旅遊啊活動咧，就其實兩個有一個相連嘅關係嘅。咁但係呢個相連嘅關係當中咧有矛盾，因為多咗人去咧，又可能出現咗個保育嘅問題。咁我嘅問題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呢個矛盾你點去平衡咧？第二個問題就係、是、香港咁多鄉郊，邊啲係你哋會聚焦去做保育或者復育工作？嗰、那個優先次序你點根據咩去定咧？你哋 嗱，其實咧喺2017年嗰個施政報告咧有講到，成立鄉郊保育辦公室咧就係、是、針對一兩個地方先。 嗯， 第一就係鄉村復育咧，就係、是、以荔枝窩做試點。 係， 然之後自然保育咧就用沙河同做試點。咩叫試點咧？就係、是、我哋試一啲唔同嘅措施做法，然之後睇下嗰度嘅成效點，然之後。將呢個成效咧就推廣去其他嘅地方，譬如而家荔枝窩咧，大家都知道啊，好多人去荔枝窩，咁其實咧佢嘅成功嘅經驗咧，就係散發咗去附近嘅村落，譬如佢嘅側根嘅梅子林啦、蛤塘啦，或者對面岸嘅谷部啦咁。而家咧就都有唔同嘅團體咧，經我哋辦公室嘅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咧，係做一啲項目。去試一試個成效如何？咁其實咧就係大部分嗰個成效都唔錯嘅，得到好正面嘅效果。譬如遊人多咗啦， 嗯。 但係頭先啊，第一粒你講咧，就會唔會有個矛盾咧？會唔會係其實就多咗人去會搞冧嗰個地方咧？咁啊，同時間我哋亦都係推動一啲就鄉郊旅遊嘅一啲禮儀，即係譬如係尊重。當地嘅寧靜環境咧，唔好喧譁啦，尊重嗰度嘅潔淨啦，就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啦，同埋咧就係俾多啲資料佢去認識當地嘅文化同埋自然生態。譬如荔枝窩，我哋而家籌備緊一個係自然嘅或者生態嘅旅遊徑，荔枝窩連接去隔離嘅梅子林同蛤塘，沿途咧我哋會有啲資訊。 嗯。 咁亦都咧，我哋係籌備緊咧，就係有網上導賞添，即係俾啲遊人咧去之前已經可以了解嗰個地方，去到就深入啲了解，然之後去完之後咧都翻嚟可以重温，咁希望咧就係加深對嗰度嘅認識，同埋咧我哋希望加多啲趣味咧，即係譬如係網上都有啲古仔去講一講呢個地方有咩特別咧，你去到。啊！睇啲乜嘢咧？去边个位睇？睇到啲咩嘢咧？我哋而家系筹备紧呢啲。咁系，如果大家对嗰个地方有个感情咧，就自然会爱护嗰度啦。咁希望咧，同嗰个地方嘅人咧多啲沟通，唔系话一啲旅行团一大班人去到劈低啲钱买完嘢，喧喧哗哗咁咪走啦，唔系呢啲 深度啲 同嗰度咧就係、是做一個係朋友咁樣樣啊，去完咧你交咗個朋友，你下次都翻去探佢，又睇到第二啲有啲新嘅風景啊或者面貌啊咁樣，咁啊對嗰個地方有感情嘅會尊重，希望可以咁樣做到係城鄉共融。 自然保育嗰度你又點做咧？即係嗰個試點。 嗱，自然保育咧，我哋除咗沙羅洞嗰度咧，我哋希望係可以係了解多啲嗰度。边啲系濒危，边啲系值得系栽培，边啲系可以系做啲乜嘢举措系令到嗰度生物多样性系改善咧？生物多样性好多人都唔知系同我哋有咩关，其实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嘅，就系我哋嘅食物链啊，或者系成个生态嘅平衡啊，都系有帮助。咁沙罗洞嗰度系全香港第二 最高生態價值的地方，僅次於米埔。米埔是雀鳥天堂，沙河洞是昆蟲天堂。咁我哋都會係做一啲試驗，去睇睇有咩可以令到嗰個生態係更加之改善嘅。 嗱、嗯，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講啲沙頭角進一步開放啦。咁政府喺2024年就進一步開放沙頭角。咁鄉郊辦會點樣攞趁住呢個機會進一步完善鄉郊嘅旅遊配套同埋協助鄉郊嘅復育咧？ 其實呢，就我哋除咗頭先我講話加多設施呢，生態旅遊景呢、我啲硬件都好需要嘅。譬如我哋知道遊人一定會多咗啦，多咗啲遊人喺沙頭角碼頭嗰度過嚟呢，咁方便係咩？咁我哋第一去到一定要搵廁所。 嗯， 咁我哋呢而家已經準備緊，已經起緊一個廁所喺荔枝窩近碼頭嘅地方。呢、這個廁所呢將會起好㗎喇。咁迎接2024年頭呢，到時多咗遊人嚟呢，就有一個新嘅面貌嘅廁所。呢、這個廁所有咩特別呢？就係闊啲啦，家庭友善啦，同埋環保啲。咁亦都呢，我哋知道係個設計係香港會第一座係達到邁向零碳呢個國際標準嘅一個好低碳嘅一個建築嘅標準啦。咁除咗闊啲、舒服啲、家庭友善，仲係環保。咁我希望咧就藉此咧，就除咗應付多咗遊人對廁所嘅需要之外咧，仲可以改變到啲人對鄉郊一啲邋邋遢遢嘅廁所呢、這個咁嘅壞嘅印象，咁我哋希望一舉兩得啦。 好，你頭先話希望咧，大家對鄉郊咧好似個朋友咁啊啦，去到同個朋友 friend 到喺嗰度過夜啊，我哋會啊。係 啊， 咁啊，香港人好多即係自由行，尤其是啲背囊客咧，就中意住民宿嘅。而家荔枝窩有第一批11间民宿嘅攞咗個營業牌照，其實整喺呢方面嗰個發展會點啊？ 嗱，其實咧個個咁山長水遠去到，希望留宿一宵或者是坐低食啲嘢，而家咧就好可惜咧，大部分嘅鄉郊地方咧都冇一啲係有牌嘅食肆或者民宿。 好，咁啊嗱，有關呢個問題咧，有機會我哋又再講。我哋而家聽下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葵涌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美孚港铁站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咁就系葵涌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美孚港铁站有意外，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去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翠林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大希臘，今日天氣真係好熱啊！酷熱天氣警告咧依然係生效嘅。一個鐘頭前嘅氣温咧就34度啊，而家就涼咗，唔知咪叫做涼咧？氣温低咗啲唔多，33度啊！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台风马蛙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者以上。此外天文台录得的最高气温是 34.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昼4点马蛙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偏东大约54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台湾以东的海域。在今日头先嘅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倾咗一段时间关于沙头角禁区嘅逐步开放。如果对于呢个开放有啲咩意见或者啲咩观察，或者你自己系沙头角居民都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接住落嚟嘅节目时间里边咧，我哋仲有两三个议题嘅，包括系港车北上抽签啦，日出康城有单位拆走主力场嘅问题。而家我哋咧先倾另一个话题先，就是、幼稚园报读学生系减少啊。 其實依個趨勢，即係依個問題咧，就已經討論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因為依家個出生率下降咧，就自不然首先受到衝擊就係幼稚園啦，因為即係咁而家依個趨勢咧係結構性嘅趨勢，即係睇嚟咧就唔係淨係因為移民啊或者啲人都唔想生細路嘅問題，而係依個咧係據講咧就係、是。亞洲地區都有普遍趨勢， 嗯、 包括中國大陸。 係 中國大陸咧，據了解咧，唔係淨係城市嗰個出生人口下降，農村都下降。據了解咧，就舊年即係啱啱去年咧，就出生率都有成千百萬，即係千八百萬。今年咧，好似聽講得860万。 哦， 嗰、那個下跌幅度都好驚人。 嗯。 再展望將來咧，都仲係有機會下跌。雖然依家鼓勵翻生兩個以上，咁所以呢個咧就亞洲地區都普遍，日本得早就出現呢個情況，香港亦都一路都係低出生率。不過唔係最低喎。如果講從即係兩夫婦生細路嗰個比例咧，聽講韓國仲低過香港。所以呢個問題是一個全球性嘅。即係特別喺亞洲地區係非常之嚴重。 嗯， 咁香港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咧？即係除咗我哋話可能每班人數啊減啲啊，每一級嘅班數又減啲啊，咁即係依啲都係比較被動嘅做法啦。 係。 咁啊，你話跨境點樣吸引跨境幼稚園都好難吸引嘅，幼稚園過唔到關讀書噶嘛，即係大學生得，即係幼稚園唔得。咁即係幼稚園呢個問題，究竟都而家係一個結構性嘅趨勢，咁點處理咧？同埋咧，如果真係少咗嘅時候，教育經費嘅某個部分係咪可以仲留翻喺教育呢個範疇裏邊去提升個教育質素咧？呢個都係我哋值得思考嘅問題。 你係資深教育工作者啊，教育係講嘅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係育人嘅。不過如果將教育當係一個產業去睇咧，咁每一個地區可能又要諗計啦，吸引多啲人嚟你嗰度讀書啊。喺高等教育嗰邊就容易做呢啲啦。 有轉就難做嘅、 啊。如果從我哋嗰個叫做會考嗰張文憑嗰個角度去睇，有啲咩計可以諗咧？我哋。 喂，如果你真係講，即係將今日即係扯遠咗少少講會考啦，即係講會考問題咧，我一樣擔心嘅。 係咪點解咧？ 嗱，好多人就話，我哋吸引大灣區嘅學生嚟香港，假設嗰啲資助嘅方法我哋可以解決，即係例如佢加學費啦，香港學生就唔使加學費之類啦。咁我相信確實咧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嘅，香港嘅學校或者個制度，雖然。我哋自己就話自己香港嘅制度唔好啦，但係對於大灣區嘅內地嘅家庭嚟講咧，落嚟香港讀書咧，如果佢能夠自己過關或者自己留喺香港生活咧，都有一定嘅吸引力。那個吸引力咧就包括頭先講咧，除咗係嗰個學校制度之外咧，可能依個市咧， 我哋張文憑得唔得咧？ 我哋嘅文憑係 個地位如何咧？國際地位 聯通世界啊嘛，因為香港個 DSE 聯通世界， 而 喺香港個 DSE 仲有一樣聯通內地咧有著數，點解咧？如果你用 DSE 去報內地嘅名牌大學咧，就比內地嘅高考你成績低啲都入到清華北大喎。咁所以依個咧睇起上嚟咧， 直租喎咁樣。 係啦，就即係去考呢個 DSE 雖然辛苦，但係咧就有佢嘅節。但系跟住我讲啊， 但系 依家就传咧 啊， 考嗱依家能嚟嗱大陆有学生落嚟专登去用自修生或者透过某个方法去考 DSE 系有嘅，几百人嘅啫，即系落嚟又去机场嗰个地方去考试啊，即系咁样。据讲啫，依家唔知真定假吓。据讲咧，就因为依家。香港有好多人都住咗喺內地，乜都學生，咁好多人都想考翻 DSE 喺內地考，但系又唔想落嚟香港考，咁可唔可以喺內地嘅市場考咧？ 據講啫， 可能得，可能得就好多人唔翻落嚟香港讀書啦。喺內地讀書就喺內地用自修生身份考 DSE， 咁咪落嚟咪仲少咗？所以呢个世界咧，未嚟成个大湾区嘅变化咧， 都好多变化嘅。 嗯， 有正有负嘅，所以我哋都要密切留意呢个问题。 嗱，我哋唔好讲到咁远先， 系啊， 又讲翻即系今日我哋想讲嘅议题就系关于系个幼稚园嘅问题吓。啊，而家我哋请嚟教联会副主席啊林翠玲校长，林校长你好， 林校长， 系 hello 你好，林秘书长好， 你哋教联会做咗个调查啦，就话有超过八成嘅受访幼稚园咧喺嚟紧嘅年度咧报读嘅学生系减少嘅， 系。 甚至乎话咧，有十几间幼稚园面临倒闭危机，其中七成咧属于参与咗幼稚园教育计划嘅非牟利幼稚园添，咁样。好似话就系黄大仙同埋观塘镇，更加有幼稚园喺新学年收生嘅录得嘅数字系个位数添，好阴公啊！就是、可唔可以讲讲嗰个调查嘅详情？ 那個詳情就是我們在五月初的時候呢，咁教聯會呢就做了一個調查報告，一個調查問卷調查啦。咁就去到月中啦，咁我們收返就320間的幼稚園那個的回應啦。咁咁當中呢就有即係有八成都是這個的非牟利幼稚園來的。咁就其中有兩對先，呢、這個我哋非牟利幼稚園有74%，咁就幼兒園方面咧就有22%啦，嚇，翻翻嚟，咁其他啲就有4%嗰就獨立私營幼稚園咁樣嚇，咁、大家咧就喺嗰個問卷嘅內容嗰個回應嗰度咧就係、提到咧。我哋今年啦，而家我哋現在嘅學生人數啦嚇，咁我哋咧就用嚟緊嘅新學年23至24年，即係九月份嗰個學生嘅人數去比較啦，咁樣，咁咧就23至24年嗰個嘅人數咧係少過咧，即係而家我哋讀緊嘅學生學校咧，嘅學生咧係20至30人嘅少收，即係少收咗嘅收少咗。咁20至30人嚟講咧，其實咧對幼稚園嚟講咧，呢個係已經係兩班嘅學生人數嚟㗎啦。咁如果兩班學生人數咧，我哋首先我就睇到嗰個調查報告，我就有少少憂心憂慮咧，就係、是、你冇咗兩班學生，咁其實係已經係冇咗2至3位嘅老師。咁喺即係幼稚園嘅教師方面咧，咁可能又有啲老師要面對呢個失業嘅情況啦，咁樣咁就都幾心痛嘅，因為冇咗一啲嘅即係資深嘅老師喺度咧，咁令到成個業界可能真係青黃不接啦嚇。咁你請啲比較即係資歷淺啲嘅老師，或者啱啱畢業嗰啲嘅老師，咁佢哋嗰個嘅冇乜教學經驗嘅時候咧，就擔心係嗰、那個即係傳承嘅問題咯。 係啊，幼稚園個經營困難，咁大家可直接諗到就係出生人口嘅減少，就冇計啦咁樣。但除咗呢點之外，仲有乜嘢因素令至經營咁困難咧？ 移民啦，咁你冇咗啲學生啊，咁有啲出生率下降，有啲係移民啦，咁跨境嗰啲人數學生就減少咗啦，咁其實喺個疫情裏面有好多其實係由內地嚟讀書嘅學生嘅，咁佢因為個疫情嘅關係，佢翻翻上去內地讀書嚇，咁而家就算你通關好啦，佢都唔會翻落嚟啦，咁因為覺得內地嗰個教育咧，原來嗰個水準都係唔差嘅喎，咁樣都好好嘅，即係大灣區裏面好多學校咧都好有水準嘅，咁佢都唔再翻落嚟香港，咁所以就形成到咧，嗰、那個學生嗰個人數咧就係少咗啦。咁 樣林校長講到話幼稚園經營困難啦，我哋聽眾當中都有啲係幼稚園工作者嚟，幼稚園嘅學前教育工作者之類啦，咁都可以打電話嚟傾傾嘅。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1，18723111。咁困難嘅情形底下，有啲乜嘢方法或者你啲咩建議保障幼稚園教師呢嘅職業權益呢？ 我哋咧有個建議，就希望咧，即係局方睇下可唔可以將而家嗰個比例咧，1:11嗰個人數嗰個師生比咧，就降至1:8嚇。因為降到1:8嘅時候咧，可能咧就會有啲老師係會留到喺度啦。因為你嗰個學生1:8少咗啦嘛嚇，咁、你會需要係多啲嘅老師咁樣，咁啊可以留翻一啲嘅即係精英嘅老師、業界啲嘅資深嘅老師喺度。咁亦都有人講，喂，咁你1:8，咁啊即係要俾多啲人工咯，請佢哋咯，係嘛咁？咁我而家都唔夠錢用嚇，經濟有困難咁。咁我哋希望喺呢一方面，如果政府係可以嘅咧，就喺嗰個薪酬部分嗰度咧，係即係加大照顧住我哋一啲咧，真係係即係實報實銷照顧住我哋一啲嘅老師啦，那個薪酬部分啦咁。咁另外咧就係講咗好多年嘅啦，希望咧嗰個人頭資助額係提高啦咁樣，咁啊讓到我哋嗰個經濟營運嗰個壓力係冇咁大咯咁。咁至於你話有啲，因為而家其實社會上面好多咧小朋友有一啲嘅特殊嘅，需要一啲特殊教育嘅。好多 SEN 嘅小朋友喺度，可唔可以有一啲嘅支援咧，俾一啲老師即係喺即係照顧 SEN 嘅小朋友方面咧有啲 資助啊，支援佢哋啊，咁樣樣，咁啊，讓到學校嗰個壓力咧就冇咁大咯，咁。 嗯，啊，但阿林校長，我就你就係講咧，就即係你依家建議依路，當然有啲係長遠啦。 嗯， 其實你就話講即係個調查就係嚟緊依年啫，咁一。即系第一年都收少咗，就冧一路冧上去，就跟住连续几年就会越嚟越厉害噶啦。咁你即系话嗰啲建议，你觉得系咪可以对冲到嗰个困难咧？ 嗰、那个困难咧，我相信咧就冇乜办法系可以即系对冲到嘅，可能系短短两年里边吓，三年里边两三年或者系可以救到大家，即系起码唔使忽然间面对呢一个嘅措，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压力啊，减。小學生收不到可能要倒閉啊呢啲咧，一種嘅壓力咧就唔使話嚟得咁急嘅，希望可以兩三年有啲嘅舒緩。而呢兩三年裏邊咧，可能業界亦都會係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是要有一個嘅競爭啊，嚇，因為競爭點樣樣喺一啲嘅即係而家你都唔即係。即係唔夠學生嘅情況之下，係有啲家長係可以嚟你間學校度讀書咧，咁你個課程嗰方面咧，就真係要我哋好多學校而家都係去優化啦、改良啦嚇，咁特別去創新啦，咁可以提升嗰個嘅即係水平啊，咁等家長嚟選擇呢間學校咯 嚇。嗯教育局咧日前就推出咗六间新屋邨幼稚园嘅校舍，话俾合资格嘅申办团体咧申请嘅。咁呢啲校舍就分别位于观塘、屯门、西贡同埋离岛啦。呢、个措施有冇帮助咧？会唔会其实适得其反，就令到嘅幼稚园更加难收新嘅学生咧？ 其实呢六间咧就系帮。就而家你有六間推出嚟啊，咁咪就係幫到六間咯，可能係搬遷嗰六間，但係咪真係幫到搬遷嗰六間咧，亦都未必係嘅。同埋有啲學校真係唔係好願意咧，係喺自己一個區去到另外一個好陌生嘅區裏邊咧，係再去即係運作啊、營運啊。咁你話搬校咧，即係當然啦，我都覺得係一個即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啦。咁你俾到呢個新校舍我，咁我可以搬過去。咁搬去我哋有開辦費，又要咧有好多嘅即係重新嚟過啦，樣樣都咁所以。有好多學校咧，同埋咧團體、教育團體咧，都唔係咁願意係去搬嘅咁樣嚇，搬間學校或者申請一個新嘅校舍。即係如果能夠喺自己嗰個區裏邊咧，係可以即係可以求存到就最好啦咁樣。 嗯，咁但係搬得一間得一間啦，咁都有六間都好啊，係嘛？ 係 啊，咁但係就有啲咩辦法又可以鼓勵嗰啲辦學團咧，再申請呢啲校舍咧？你覺得？ 我覺得如果係辦學團體，佢可以入紙申請嘅。如果係佢覺得係嗰、那個，即係對於嗰個區，其實辦學團體都要睇下個區裏邊咧有冇個發展嘅。咁譬如有冇啲新嘅即係屋苑入啊咁樣有冇新嘅即係啲即係小朋友喺嗰個區度。而家其實你有好多，而家我哋嗰啲學校係唔夠學生嗰啲咧，佢哋啲校長喺度話：哎，收唔到啊！咁嗰啲都係一啲區老區啊。本身佢好似係呢一個觀塘啊，或者係葵青區啊、深水埗區啊，即係比較人口老化啲嘅區，佢係收唔到學生。咁如果係一啲新市鎮嘅咧，咁我諗都覺得係一個吸引性嘅，因為周圍都有啲屋新落成嘅屋苑啊咁樣。 唔係，我阿林校長，我就覺得咧，即係從長遠計咧，即係頭先講嗰個結構性下跌咧，就係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除非突然之間有啲乜嘢新的政策，會突然間或者即係啲人又移民就走翻翻嚟啊，啲人就突然間出生率就上升翻，即係大家都願意生仔啊，咁即係我覺得呢、這個除非係一啲好突然情況，如果唔係咧，你都可以預見咧個人口一路係收縮咧，就變咗幼稚園越嚟困難嘅。咁你就係講嗰啲咧，都係舒緩即係拖慢嗰、那個。痛楚程度嗰個措施嚟嘅啫，咁但係你後面咧，你有一句咧，我覺得就好值得研究啦，就係話咧，其實大家都要提升質素，即係要有競爭噶嘛。咁呢個提升質素一方面當然要靠即係學校自己自強啦，咁啊要有特色啦，做出一啲特色係針對唔同嘅家長嘅需要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從嗰個專業或者政府喺呢方面咧，唔係淨係。各自有特色，各自競爭，而是整體成個幼稚園的老師啊，或者成個幼稚園嗰個設備啊、硬軟件方面咧，係借呢個機會咧，即係因為資源可能因為學生少咗，咁將佢留住喺度咧，進一步改善咧，使到我哋新嘅一代咧，可能接受一個更加優質嘅教育，即係咁樣。係 啊， 咁依個對於老師嘅提升、硬軟件嘅提升。 即係你哋覺得有咩建議咧？依方面？ 我哋希望可以有多啲嘅培訓，其實教育局而家都好多嘅，即係一啲嘅培訓嘅課程嘅。咁但係啲培訓課程咧，就好可能咧，而家喺我哋人手係好急、好緊絕嘅時間裏邊咧，去推出一啲嘅課程咧，我哋真係冇辦法咧，係可以即係派到老師出去讀佢哋嗰啲進修啲嘅課程嘅嚇。咁係咪可以喺一啲嘅有著墨下咧？有一啲嘅時間係俾佢哋老師係放課餘嘅時間咧去上課去進修咧咁。咁一啲嘅老師嘅培訓啊，甚至係一啲校長嘅培訓，因為而家都好多年青嘅校長入職啊，咁都可以有呢一方面嘅培訓。咁啊，俾多啲咧，即係新嘅嘢，一啲嘅新嘅建議或者新嘅措施、新嘅課程啊，等佢哋有啲即係改善啊，咁樣喺自己嘅課程裏面啊，咁我哋期望係政府可以有啲更好、更加合理嘅政策啦、配合啦，咁讓到業界可以順利咁樣軟著陸啦。咁 唔係，我見你譬如舉個例啦，你正話講即係。譬如话，可能依家人数少咗啦，本应教师就应该相对都少咗啦。咁、但如果我哋使到嗰个教师嗰个编制嗰个减少嘅幅度稍为缓慢一啲，咁使到啲老师既可以继续上课，但亦都可以因为人手比较松动咗咧，系可以轮换咁样去做培训。去做变咗更新成个教师嘅知识啊、能力啊咁样，会唔会呢个都系一个可以同政府商量嘅一个做法咧？ 系啊，我哋将来都会即系嚟紧啦，嚟紧一个月咧，我哋都希望可以约阿局长啦，可以同佢倾下啦，将我哋呢啲一啲嘅建议咧，系讲俾佢知啊，咁样样吓。 我觉得要有个系统思维先啦，如果唔系咧，咁啊即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咧，其实个趋势咧都系。要縮噶啦，即係咁樣，咁不如我哋就諗得一個比較長遠啲嘅計劃咯。 嚇，冇錯，係即係從老師嘅培訓開始啦，我哋亦都人手開始啦，咁跟住就培訓，跟住我哋亦都係即係集中喺點樣可以支援到佢哋啊，咁樣，甚至係家長嘅教育啊，即係學校嗰個嘅，即係你話要搬遷有啲咩好啲嘅配合啊，咁樣樣咯。咁 過去政府成日都強調咧，好重視教育，咁因此咧就喺咁多嘅唔同嘅政策範疇裏邊咧，嗰、那個教育經費。相当多嘅，成日强调两嘢。好啦，咁而家咧，学生人数就减少咗啦。如果个旧钱依然都仲系嗰旧钱嘅话咧，唔好减少嗰个教育经费拨款啊，实在系大有提升学生嗰个福祉嘅空间噶。 教师嘅提升都有资源变咗，系啦系啦，学校硬软件都可以改善，其实。 系啊，应该系将个，因为你学生少咗嘛，你俾我哋嘅支援咧都系少咗噶嘛啲钱，咁系咪可以将呢一个饼里边咧，即系系咯，将爱嚟咧系摆喺其他一啲即系比较贴地啲嘅一啲嘅支援俾我哋啊，咁让我哋业界可以即系向前迈进咧。 喺幼稚园啦、小学啦、中学啦、大学啊几个唔同嘅范畴咧，但喺立其实政府放喺幼稚园嗰、那个重视程度，其实系咪真系最弱咧？ 唔系，我谂幼稚园同中小学咧有少少唔同咧。就佢仍然系虽然佢话系资助，即系近年系比以前多咗啲啦，但佢都系维持一个所谓市场机制。同埋咧，即系佢唔系即系叫做包底。即係好似中小學咁樣，咁我相信政府都唔會改變呢個政策嘅，暫時。咁只不過就係我哋就喺一個咁樣嘅某種市場機制嘅情況下邊，點樣用到呢個教育資源咧，去幫到學生、幫到老師提升。我諗呢個係即係可能業界都要諗下呢方面。 以前一路個講法就唔知講真定講笑咧，就話政府覺得咧。学前教育嗰部分系你凑仔系你自己父母站噶嘛，政府唔应该资助咁多你凑仔， 所以叫学前咯。 系啊，呢个 都系要教育噶嘛。 系啊系啊，咁都好值得探到呢个社会政策问题啊！多谢阿林翠玲校长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新闻报告和交通消息之前呢，我们讲到幼稚园经营困难，不止幼稚园的了，整个教育界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听听众电话了，我们有听众郭女士都想讲一下幼稚园的问题。郭女士你好。 是 郭女士， 是主持你好。 怎样，有什么看法？ 我咧就觉得点解啲人唔生咧？咁所以咧人口又唔够，又少咗咯、哦。咁啊，只系啲人唔生咧，就因为咧咁啊，个个结婚都系愿意生仔嘅，但系生咗之后又冇人凑，冇人剩，咁啊，根本上咧唔系个个都系可以有，或者有啲有老人家屋企啊，就或者有啲系请得起奔妹啊，即系咁啊，不你又要。分每一户三大又要俾佢住好多因素，咁如果咧想解決啲人肯生咧，咁咧就係佢就係香港以前有好多托兒所，而家你揾一間都冇啊。咁如果呢間做幼稚園嘅，佢可以做埋一生出嚟，可以同你做托兒所，跟住一路長大又可以咧俾佢讀幼稚園，唉，大把人願意生願意去啦。咁你香港人口唔會話因為剩翻啲老嘢喎，唉，唔通揾啲老嘢去讀書咩？都讀唔上啦。 喺個社會政策上面，我哋點樣向加強對於托兒嘅服務？呢、這個重要啊！ 学堂个房门咧，可以做埋咧，就系托儿所，一出世可以接收佢。 头先阿郭女士话，即系幼稚园做埋托儿所啊。 不其实原本以往咧，以往吓、幼稚园同埋幼儿中心有分别噶嘛，唔同嘅注册咩？一个向教育处负责， 依家都唔同。 另一个就向社处负责嘛。 系 幼儿中心咪就 系、 是。其实就系照顾细路仔喺度瞓觉嘅咯， 佢唔系佢等嗰套一生出嚟即刻托啊， 我知，因为年纪问题咯。 啊，佢有埋就有埋住宿啦，就做幼稚园可以做埋有住宿嘅吓、好似台湾都系咁嘅，台湾咧有 B B 仔嗰阵时就喺度有埋食宿，有埋成，跟住又做埋托儿，又做埋幼稚园。好多地方都係咁嘅，咁啲人咪生咯。但啲譬如個兩夫婦，又要出去做嘢，咁啊邊個就湊 B B 仔咧？咁啊唯有唔生啦，個個都唔係話唔想生。 照顧小朋友嘅責任同埋嗰個實際上應付嘅咧，係一個生與唔生嘅重要因素。不過仲有其他因素嘅，寧願養只狗都唔養細路。 係啊，我識得好多即係啲老友記，啲仔女有啲唔生。咁样咧，咁佢因为咧，唉，佢自己都费事生啦，谂住生你两公婆出去做嘢，咁啊生个边个凑咧？咁有阵时都老人家亦都年纪大，亦都冇力凑啦。咁如果有人托儿所有埋，或者一条龙咁上去，系个个都生，咁变咗香港咧就唔使话啲剩翻啲老嘢，整下就剩翻啲冇人肯生。 好啦，好多谢你啊，郭女士吓，打电话嚟啊，唔系点样可以？加强我哋个托儿服务咧，咁啊！ 依家如果咁样又要托儿，又要老人院，你样样都要加啲噶。 咁啊系，今日咧好多个课题，好多个话题都值得倾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关于嗰、那个儿童行啊，儿童行就已经扩展到狮子山隧道啦。我今日第一次用。 得唔得啊？ 好顺利。 你就唔系去到个隧道嗰度停咗喺度。 唔系吓，即系嗰个易通行个电子标签啊。实情我自己一路都担心嘅。担心乜嘢嘢咧？就系、是、我粘嗰个标签嘅时候咧， 粘个位唔啱， 粘得比较贴。 嗰、 okay. 个金属嘅位啊，咁佢就话要有唔知几多厘米咁样，咁我粘咗上去死啦，好似真系贴咗啲，但系又话你唔好搣出嚟，搣咗出嚟粘翻上去噶啦，咁样，所以一路有啲担心。咁好在今日行过就嘟咗啦，扣咗个钱啦，已经吓，即系成功啦。 未必听日得喎， 得咁冇理由啊，咁唔关我事啦。如果咁就系嘛，咁啊证明我嗰个嘅标贴系 OK 嘅，一个我忧虑。用之前嘅一类，另外就当局就话咧，你经过嗰个易通行嘅地方嘅时候咧，唔好话停车，亦都唔好减慢车速。嗱，呢个我有少少忧虑嘅，作为驾车驾驶者，因为你嘅车咧经过嗰个两，而家嗰啲收费亭未拆噶嘛，突然间咧经过嗰个收费亭嗰个路嗰阵咧，你个本能上你会减慢车速嘅，因为亦都系惯咗啦吓，咁吓又好在。对我嚟讲好在，根本车速都快唔快得，因为嗰、那个加速嗰个流量嗰件嘢未有显著嘅效果，我自己觉得 系、 我讲系行狮子山隧道今日 系，咁即系你就 pass 咗啦，今日吓 系 吓，咁即系应该呢个制度都可以继续推广落去啦，系咪？ 应该理论上就系好嘅，咁唔使话停车去俾车钱，必然系理论上吓、一定会加速嗰个车嘅流量。咁但系而家实践证明嘅头两日啫，依家思瑞好似呢个效果就唔系咁明显啊。我哋而家请嚟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先生，李耀培你好， 系大家好， 系二通行实施到去到思瑞。加速嗰个车流量嘅效果好似未见喎。 係啊，知道㗎。咁即係话大家都明白啦，现在嚟计呢就係、是、最主要就俾车主大家都试行咗嗰个二通行嘅标签啦。 嗯。 亦都呢就係而家有三条隧道就係、是、可以用一个叫不停车嘅收费啦。咁当然啦，即係好似正话你哋都有提啦，其实今次嘅狮子山隧道呢即係、就是、反映出呢即係其實獅山隧道嗰、那個流量係比響之前嗰兩條隧道咧係車量係多好多嘅。 係。 咁但係當然就現在雖然用咗呢個不停車收費，但係就唔覺得咧佢係會暢通咗好多咁解嚇。不過咧呢度咧我都想希望大家都要留意咧，不停車收費嘅作用咧，第一當然咧即係話。有機會會增加到嘅流量。如果當呢、這個收費亭都拆埋，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喺獅山隧道就沙田上去隧道呢其實係70公里 嘅， 即係啲車嚟嘅，即係話佢可以比較好一啲嘅。咁、但係呢過往因為有收費亭嘅即係一啲範圍呢，咁減速為到50公里嘅啫。咁再呢有啲停車有啲走俗咁等等啦。咁、所以如果日後真係需要嗰個流量係可能有機會加大一啲呢，佢、就一定要拆咗個收費亭。咁我哋變咗呢就可以用一個叫均速。 冇錯。 咁我哋用70公里一路行車。咁、甚至去到收費亭日後冇咗啦，甚至入埋隧道都可以用70公里呢，咁好肯定一樣嘢呢就係話比響以往因為有收費亭亦都有50公里嘅限制呢，佢個流量一定會加大咗嘅。 佢個計劃中嗰啲 停車收費呢、我諗最主要呢就係、是可以減少咗過往響收費亭嘅第一嘅擠塞。第二呢因為日停車同埋開車呢好容易亦都過往嗰啲輕微嘅碰撞喺度。咁呢一般嚟計呢呢啲不停車收費喺外國已經行咗好多年㗎啦。其實我哋香港已經係遲起步㗎啦已經。 喺個計劃中嗰啲收費亭一定拆，一定會拆㗎啦，係咪？冇理由唔拆 㗎。正常應該要全部拆曬佢。因為如果唔係呢就reflect 唔到嗰、那個我哋嗰個叫均速嘅流量啦，咁亦都係使到我哋揸車啲人咧，你始終有收費亭，好似你正話講，去到一定慢嘅慢啦，係嘛？亦都唔可以用個均速咁快咁可以過嘅收費亭，咁呢個咧係對於不停車收費咧都有少少影響到嘅。 好啊，咁另外我哋又讲下嗰、那个港车北上啦，嗬，阿李怡培，嗬，抽签就好热闹啦，咁但係而家你从嗰、那个抽签申请抽签啫，而家讲下嗰、那个嘅情况睇嚟，你有咩观察呢？ 嗱，整个港车北上呢其实无疑带俾我哋香港揸车嘅朋友或者市民呢係一个大喜讯嚟㗎。因为点解呢，过往嚟计你都知道香港呢地少啦，人多车多，过往就揸车冇乜乐趣㗎啦，塞车可能一个乐趣啦。咁但係而家呢港车北上呢好明显啦，就话可以去到大湾区同埋整个广东省。咁、所以呢使到我哋揸车嘅朋友可以上到去呢，可以作为一个揸车嘅旅游啦，探亲啦，甚至呢有啲商务往来啊，甚至如果喺国内係买咗一啲楼宇嘅，咁佢又可以真係多啲上去。咁呢其实呢係響国家同埋響即係话推动呢一个整个大湾区同埋广东省呢一个融合呢係一个最好嘅。不过呢呢度亦都要讲返嘅。过往好多年前呢有呢一个我哋叫做港车北上呢，其实不设限额嘅。即係过往一推出嘅时间呢，響政府同埋喺国家嘅条文上高呢佢係冇限额嘅。咁但係喺現在呢，喺我哋香港政府最初一推行呢佢就有個限額，咁呢就係話每日呢就係200架，咁呢可能下禮拜之後呢 就是三百架。咁、 嗯、 大家都知道咯，咁好似我哋琴日同埋今日都系一样，琴日嚟计系九千几个申请嘅车主啦、 嗯， 今日亦都系有好多千个嘅。咁、 嗯 啊、但系咧，其实你每日都系要只能够抽签系200个名额咧。咁可能咧系使到好多好熱衷諗住上去嘅車主咧，如果抽到，仲要有個申請嘅手續，同埋咧，究竟你啲手續係唔係已經係可以過到關咧？大家都未知嘅喎。咁嗰200架裏面可能咧得翻一半或者四分三可以 OK 嘅啫喎。咁所以個限額咧係真係好細嘅。咁呢度亦都希望處方政府。咁希望咧就日後咧一路咧係加翻大嗰個咧，即係我哋叫做 quota 啦，咁、使到車主開心啲咯，可以。 咁按照佢而家嗰個計劃咧，嗱講第一輪先啦，嗬。六月一號、六月二號就會有200架，咁即係兩日400架啦。咁然後六月五號、六號、七號、八號、九號五個工作日就每日300架。咁400架五乘300就即係1500啦。咁400加1500就即係1900個嘅啫喎。 係啊。 嗯。 啊，咁對於兩日起碼過萬幾嘅人去抽千幾個。咁你諗下咪就好似中六合彩囉，係咪？咁呢即係我覺得呢個名額呢一路係應該要加返大嘅、因為最主要嚟計嘅話呢，我都大家都明啦，如果講珠澳橋呢每日嗰個行車量可以7-8萬，即係個行車量，所以我哋唔需要擔心呢就話哦可能有擠塞喎，甚至話落到去大灣區或者廣東省，你每日唔好话200车啦，每日1000车、2000车、过到去都系好少好少嗰个份额嚟嘅啫。 对对，内地嚟讲， 所以呢度咧就希望政府真系要做多啲。 系对对，内地嗰个汽车容量嚟讲就碎料嚟嘅啫，吓、 冇错冇错冇错。 咁嗱，而家就即系大家所嘅见到嘅问题又越嚟越即系浮现啦。首先嗰个验车终检嗰度，验车嗰、那个嗰度又做唔做得切咧？你觉得？ 嗱。呢、這个都系我哋汽车会最初好担心嘅、 嗯， 因为咧即系今年三月之后咧，即系个 Covid 完咗咧，其实好多中港车以前都冇驶上去，咁一次过咧、大家咧就要验咗车先至可以上得去，即系包括而家我哋嗰啲叫商务嘅即系叫中港牌嘅中港车，但系咧即系话佢一下子系验唔切咁多嘅，咁所以当时佢政府推出嗰、那个。嗰、那個限額點解每日200車呢？其實我覺得咧，佢都係驚住恐防終檢啊驗唔切，所以咧就將個限額咧就調低咗啊。咁但係咧就當然啦，即係響呢個行政長官同埋咧終檢咧響早兩個禮拜咧，佢哋自己亦都放咗風咧，就話哦，其實咧驗車嘅話咧，中港車還中港車。港車不上咧就係另外嘅，佢哋咧就係招聘咗人手咧，同埋開設咗多20個驗車嘅點，即係話嗰條線。咁所以佢哋每日咧其實可以去到700架呢個港車不上嘅驗車。咁呢個係好事㗎嚇。當然咧到現在都未曾有驗車嘅，因為你而家先至抽籤啫。抽签咗之后申请咗，然之后先至排到去中港验中检验车。咁但系我哋都期望中检真系可以做到呢个数目咧。咁其实对于而家嗰200车每日或者300车每日，其实都好湿碎啦。因为佢话佢自己可以咧做到每日700架车嘛。咁所以呢一度咧，希望咧系做好呢个梳理同埋嗰个流程咧，系希望政府亦都可以加大咗。那個 quota 咁配入翻中檢個700車咁最好啦。 一方面就希望當局就增加個配額啦，另一方面作為個申請人咧，自己準備好曬啲文件啊、資料啊、買埋保險啊，咁啊所有嘢就準備妥當咧，亦都會流暢啲啦，自己申請嗰、那個效率亦會高啲啦。咁但係有啲人就諗住，我申請呢個車牌先至攞個人牌，即係個駕駛執照啊。呢、這個做法就你提醒大家就唔好咁做啦，係嘛？ 嗱唔係嘅，反為呢大家要留意呢，而家有好多我識嘅車主或者我哋汽車會嘅會員呢，其實佢就想搞個豬先，搞完豬呢合格啦，佢就先至上去攞個人牌喎。 係囉，唔啱囉。 呢一個係非常之危險呀，因為大家都明白呢，如果今日你個200架車你好好運抽到， 佢公布咗你如果得到呢，其实72小时呢你就要将所有嘅文件呢要递交。咁当然呢就係包括正常你车主嘅一啲文件啦，同埋你揸车嘅资料，即係话你一定要有广东省嘅驾照。咁所以呢度都希望提醒我哋想港车北上嘅车主呢，其实我觉得呢响而家未抽签之前都好啦，你都想上去嘅揸车。你就首先呢就去尽快攞咗一个广东省嘅驾照。然之后呢就是、抽签。抽签如果你好好运真係抽到啦，咁呢你就符合晒佢个申请嘅条件呢，咁你就安心啦。咁呢个呢就反为车主呢係真係要留意呢方面。 有心上有心揸车上去玩呢就攞定嘅人牌先。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係啦。 喂，又有啲人就担心喎，呢个世界乜嘢都有人炒㗎。咁物以罕为贵㗎嘛，啲嘢贵罕有就自然有人炒咁。你又担心呢个咁咩港车北上嘅问题会结果又俾人炒啊。 嗱呢个我又绝对唔担心嘅。 点解呢？ 因为第一嗱，佢同商业行为中港车系两样嘢。中港车系好讲明呢就系商业系公司车嚟㗎。咁但係今次呢个港车北上呢就係、是、私人车。就算你私家车如果係公司名下都唔可以申请嘅。咁就好明显呢呢一个係私人嘅行为。第一你唔可以作为一个商业嘅用途啦。即係例如嚟计你唔可以收钱啊，亦都唔可以作为公司嘅商业嘅用途。嗱好坦白啦，如果连赚钱嘅机会都冇，咁你炒咗呢、這个呢样嘢都冇意思，同埋佢係跟个人啊，佢必须有个配对呢，你个车嘅车主同埋你嘅司机呢係配对咗嘅。咁换个说话讲呢，你就算你日后你买咗佢架车都冇用㗎喎、你个车主变跟咗同埋你个司机变跟咗呢，咁又要由头嚟过㗎啦。咁、所以嗰个呢我哋又唔需要担心嘅。 李生啊，就有大约两分钟时间啦，即係头先你分析咗呢，即係嗰个配额嘅樽颈呢，其实就唔係因为嗰、那个汽车嘅流量啦，又唔系关乎验车问题啦，又唔系关乎人牌嘅问题啦，即系依家啲早啲做啦，即系咁样。咁但系仲会唔会有啲因素？有啲人依家提出咧，就会唔会系两地嘅一啲差异，例如停车场嘅设备啊，或者系嗰啲司机嗰、那个。技术同埋对上面左太右太或者嗰啲交通规矩嘅熟习，呢啲都系咪一啲潜在嘅使到个配额暂时唔会放大嘅原因呢？ 嗰、那个同配额应该就无大关系嘅，因为你小车你都系发生呢啲问题噶，就算你多车上去亦都会发生呢啲问题。咁所以呢一个配额呢，我觉得呢纯粹系真系开头系验车，同埋呢大家去申请呢个手续嘅时间呢唔想话咁多去挤塞。好似琴日嚟计9000几个个电脑都 down 咗啦。咁你呢个一个问题，咁所以佢哋一个磨合嘅。咁当然啦，其他嚟计呢呢度我都呼吁呢，如果港车北上嘅朋友如果冇揸车经验喺国内呢，一定要上到去咧，系要好小心，遵从呢个交通规则。 至于嗰个停车场，内地嗰啲停车场唔识得我哋嗰啲香港嗰啲车牌嗰个问题，又点搞咧？ 嗱，嗰个咧就叫做车牌识别啦。咁当然咧，首先你自己嗰、那个港车北上嘅车牌要合法先咧，即系话香港其实个标准噶吓， 系啊， 字形大细啊，个间隙咧一定要咁大嘅。咁当然咧喺国内嚟计咧，政府嘅行为系冇问题嘅，因为佢用电子车牌啦等等。咁而家系讲系最主要系一啲商业嘅一啲停车场啊等等嘅啫。咁听讲佢哋都会尽快咧攞到香港嗰、那个车牌嗰个标准咧，咁从而咧就放翻落去车牌识别，咁样咧就应该可以解决得到。不过首先你自己嘅香港车嗰、那个车牌，应该系要合乎一个标准。 好多谢李耀培先生，香港汽车会会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五間專營巴士公司獲批准加價，加幅由 3.9% 至 7% 不等，新票價下個月18號實施。政府表示大約87%的乘客每程需多付的車費不超過5毫，而近乎全部乘客每程要多付的車費不超過1元。在計及隧道費基金後，九巴實際平均加 3.9%，龍運巴士加 4.2%， 城巴及新巴的市區線實際平均加 4.9%， 而城巴的機場線平均加 4.2%。 至於新大嶼山巴士加價 7%。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當局為加價嚴格把關，將加幅控制在較溫和的水平。他又說，巴士公司需要額外資源，今次略為調整票價可改善巴士公司的財政狀況，投放資源改善服務及員工待遇等。九巴表示將會調整月票售價，由780元加至800元，即是加幅 2.6%， 但為回饋乘客的支持，會維持月票原有售價多3個月，即是新月票售價會在9月18日才生效。城巴新巴說，在新票價生效後，會繼續專注拓展巴士網絡和擴大乘客量，持續更新車隊等，但是相信專營巴士公司有必要恆常檢視票價，並將消費物價指數及營運成本納入考量，以確保財務可持續性。政府公布經參考世衛組織對新冠疫情的最新意見，評估本地情況和風險及病毒變異情況後，即時將應變級別由緊急調低至戒備。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緊急應變中心亦都會停止運作，不再於專題網頁每日公布新增化驗所陽性核酸檢測數字及新增與新冠病毒有關死亡個案，但是監測數據會繼續經新冠病毒及流感速遞每週公布。發言人說，香港在抗疫路上取得階段性成果，全賴市民及社會各界一直以來支持和高度配合各項抗疫措施，當局亦感激國家對香港的堅實支持，特別是在第五波疫情最嚴重時刻提供協助。路透社報導，美國電動車製造商 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的私人飛機抵達北京，但是 Tesla 未有回應馬斯克到訪中國的報導。路透社引述消息報導，馬斯克的私人飛機在亞洲時間星期二上午離開阿拉斯加，下午停泊在北京的機場。報導又說，馬斯克計劃與中方高層官員會晤，以及前往 Tesla 在上海的廠房。他近月積極籌劃到中國，並尋求與總理李強在內的高層會晤。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馬斯克據報本周訪華時說，中方樂見外資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深耕中國市場，共用發展機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初时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廈慢線嘅意外已經清咗場，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即係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嘅龍尾去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只係去到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喺理工大學對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还是比较多车一些，车龙排到去铜锣湾村。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出去屯門公路近住友愛村對出就慢車。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門方向近營點一期至到博愛醫院一段稍為多車一些。 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东区海底隧道和张南隧道啦，将会有路标塔架安装工程的。由嚟紧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五点半，由东区海底隧道收费广场通去张南隧道嘅支路会封闭，以及啦由东区海底隧道收费广场通去启田道回旋处嘅一段中线都系会封闭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这个就是沈瑞星对好妈妈的定义。 她非常努力地参与我的成长过程，又不会用她自己的标准来干涉我。就算有些时候她不理解、不赞成，但是她都会支持我。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申请登记做选民，或者选民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填妥指定表格，连埋住址证明，透过电邮、网上、邮寄或传真提交申请，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联络。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要求確认住址嘅信记得回复，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系香港寸金尺土，做业主咧一定系谂计，尽用空间啊！有时就会忽略咗安全问题，又或者明知其实可能有问题，但系都不惜搏一搏啊嘅人。大有人在，老老实实啦。日出康城有一个单位咧，就系、是、拆走咗部分主力墙啦，引起社会嘅高度嘅关注啊。呢、這个个案说明啲咩问题咧，系值得讨论一下嘅。屋宇署署长啊余宝美咧，就今日会见咗传媒，咁就系讲咗一啲状况嘅，或者喺度同大家亦都介绍下。佢就话咧，屋宇署系高度关注啊，喺星期六知道咗事件之后咧，已经联络咗管理公司咧，了解咗涉事嘅单位嘅。咁亦都系同涉事单位嘅业主咧联络到啦。咁啊，同嗰个业主咧，以及负责装修嘅室内设计负责人咧，同埋咧管业处嘅职员咧，就视察咗嗰个现场。业主啊拆除咗主力墙嘅原因咧，就系、是、想话安装一道新嘅门。咁呢埲墙嘅位置同拆除嘅部分咧，做咗个初步评估咧，就话以单位嘅楼层嚟讲咧，涉及嘅结构墙嘅比例大概6%。若果以整个楼层嚟计咧，拆除咗部分咧，大概系涉及结构墙嘅1%。经过初步评估咧，亦都因应现场嘅状况咧，就包括咗视察涉事单位嘅上层同埋下层，最终得出个楼宇嘅整体嘅结构咧系冇危险嘅呢个结论。咁啊，先安咗大家心先啦。啊，咁佢又指出啦，即系我意思就系屋宇署署长啊余宝美就指出咧，单位仍然系不合乎屋宇署嘅标准嘅，会要求业主咧因应屋宇署嘅命令嚟修复嗰个单位，而业主亦都话咧委任咗一位注册结构工程师，屋宇署咧曾经同佢咧就电话联络上，就虽然就未能够确切收到咧表格，但系就知道佢哋咧已经系着手跟进噶啦。包括根据屋宇署的要求改善昨日设置的临时支架，临时支架是能够在修复之前起到的有关的作用，屋宇署亦都认可需要有它的必要性要做的，业主亦都需要找认可人士注册承建商提交报告给屋宇署，报告需要提及它的拆除的部分对于楼宇整体结构的影响，而且要更加仔细做一个结构的评估。另外需要提交一些图纸，讲述怎样对拆除部分进行修复，包括施工的方法和采用的物料。 经过批准之后，业主需要委托注册的承建商施展工程，屋宇署亦都会监管这个工程。由于大众都关注现时命令要求的时间比较短，期望业主能够尽快跟进，但是完成工程之后的结构测试报告有机会需要超过一个月才能够提交的。在调查方面，相关人士当然关心了，需要负责的人士有机会包括业主、装修工程设计师、施工承建商。在调查期间，希望能够找到事实和证据，依法办事，尽快完成调查，严肃处理。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我想呢，香港呢就即是买楼呢，即旧楼又好，新楼好呢，就做装修呢就都好普遍。今次咁样呢，即是譬如话拆嘢呢，当然是不是拆到去的结构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拆嘢就即是冰山一角的啫，现在即是。咁不过是拆到结构墙呢，当然今次就有人揭发咗出嚟，先至会公众关注个问题啦。不过我想讲咧，就唔系净系拆嘢系冰山一角喎。僭建，建都系冰山一角喎。僭建啦，所以呢两件事咧，到最尾咧就牵涉到一个系业主嘅利益啊，因为公众利益问题，因为安全就公众利益问题。咁但系呢个咧，我哋又唔系想兜喺一个个别嘅事件，而系话想将呢件事即系话。即系从安全的角度拆嘢僭建，在程序上我哋点样可以确保咧？唔会出错。我谂呢个咧就事后追究当然要啦，但我谂最好紧要就事前要保障 嘅。其中一个值得探讨嘅课题咧，就系香港嘅装修行业啊。譬如系室内设计师咧，就每一个注册制度 系。 同啲水喉匠啊、電工師傅啊，嗰啲有發牌制度去管制喎、啊。但係室內設計呢個範疇，同埋泥水嗰個師傅嗰啲範疇，嗰個嘅註冊制度咧，我覺得係有改善嘅空間嘅。或者要設立嘅需要嘅有。我哋聽下聽眾電話先，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一八七二三一一，有位听众朱小姐，唔知阿朱小姐有咩睇法啦？朱小姐你好，系朱小姐，系朱小姐， 梁生啊，大生 啊，系 阿梁家颖，好耐冇听你把声，好亲切啊， 多谢你，多谢你， 咁样咧，我就想讲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实我觉得就唔系单一嘅，即系呢个即系俾我哋知道嘅咧，其实有好多人系拆咗墙，有啲人唔知。不过呢，但我有经验呢，我以前试过装修呢，装修师傅呢，一啲有经验嘅装修师傅呢、或者室内设计呢，佢哋根本一睇就知道呢埲墙系拆唔拆得㗎啦。所以我唔知点解会发生一件咁嘅事囉，因为我都试过叫师傅嚟睇想拆房㗎。佢话嗱呢栋系拆得，呢一栋就唔拆得，呢一栋系 佢哋清楚嘅，其实都。 係啦，其实一般嘅、即除非好冇经验，一般装修师傅佢哋都有经验系睇到嘅。所以我就唔明点解会咁样啦，或者系咪有收钱就做啦，或者有啲师傅同埋咧管业处系唔知嘅，通常系通知管业处你边月边日装修嘅啫。佢哋最紧张就系你啲泥头有冇倒出嚟嘅啫。其实你屋企点整，根本管业处系唔知噶嘛。 因为香港嘢好重视私隐吓，你又唔可以轻易即系走去拆。即系 check 佢间嘢间屋嘅，老实讲，除非你真系有理由相信佢里边有问题啦，系咪？ 所以我估唔会系单一，系而家呢件事知道咧，就即系希望唔会再有啦。 系，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唔会影响结构嘅。如果嗱，你一梯譬如八火啊，你有一火系咁啫嘛，你咪全层嘅小力层都拆晒啊嘛，又唔需要咁惊嘅。不过你谂下嗰啲劏房啊，拆到间到咁多都咁啦，系咪？所以又唔需要，即系如果佢真系，即系呢个日出康城呢度真系咁啱佢一火咧，又唔需要咁惊嘅。 我哋又唔去针对某一个单位啦，因为好多啲调查紧啊， 唔知先拆嘅啫吓。 咁呢个又唔敢确定， 即系我唔需要咁惊嘅。即系如果佢屋宇署嚟睇个咁啊。 冇问题啦。你话你全层都拆晒啲主力墙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又唔需要咁恐慌。 好， 我个人觉得啦吓。 好多谢你话。 另一样嘢啊，想讲咧， 好， 即系捐器官嗰度咧，叫啲高官全部签名都捐咧，啲市民有信心啲咯。阿林志游啊，好似打针咁啊，高官带头啊， 好 OK， 好多谢你意见啊。我又觉得唔使睇啲高官头嘅，我就是我，使乜理佢啫？系咪先？我认为要啱嘅嘢，我咪做咯，系咪？啊！多谢你电话，无论如何吓，咁、啊、其实咧，头先朱小姐就话、可能只系一个单位，只系咁。嗱、啊，呢个世界不过又咁啊，大希腊有啲叫风气啊，僭建就成为咗风气，老老实实。我见到人哋系咁做，我又咁做咯，系、啊、一家咁做，个个都咁做噶啦。所以咧，好多违法行为系要扼实喺萌芽状态嘅。 系啊，即系所以即系冰山一角嘅啫，其实系吓。嗯 好、哦、大家對於呢、這個裝修問題嚇，佢、安全問題有啲乜嘢意見嘅話咧，可以打電話嚟傾傾嘅，電話號碼1872311。 世杰，咪話我唔益你啦，攞去啊！ 咩嚟嘅瑞文？睇過？ 唔准睇，不過係你最中意食嘅。 我最中意魚生士多啤梨蜜瓜，嚇、個袋裝唔曬嘅噃， 塞實啲咪得咯。 包到咁核突，算罷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食物福袋 App 嘅创办人 Fiona 教你点样减少剩食又好好睇睇， 而我就请嚟参加咗全港中学地质比赛嘅学生，讲下佢哋学到啲乜。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经典广播剧《珊瑚》1987年作品，雨萍原著。 事实证明，我只系发咗3年幸福家庭梦，依家个梦。终归要醒， 车心梅 唔系新幸福家庭，唔系梦嚟嘅。 卢浩荣领衔主演，经典重温《珊瑚》。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Ruby 袁楚碧，我是一个设计师，亦都是一个斜动族。虽然我要坐轮椅，但是都无阻我接好这支广播棒，参与到 CIBS， 同其他肢体有障碍的朋友分享扮靓的心得。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日出康城有单位嘅业主拆走咗部分嘅主力墙，就呢件事大家有啲乜嘢观察呢？我哋而家请嚟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主席张文涛先生。张先生你好。 张生。 主持你好， 从呢一个个案啊，我哋唔系讲个个案嘅内情啊，从呢个个案，你有啲乜嘢观察咧？对于呢件事，我哋 即系制度上面，你觉得有咩地方要改善咧？吓， 嗱，制度上高咧，其实咧现行嘅建筑物条例咧，对于咧建筑工程展开嘅监管其实都好完备嘅。咁咧，佢有一个相关嘅审批制度啦，包括一啲小型工程啊。亦都有註冊制度，係好清楚嘅，咁但係今次呢，其實因為其實發生個事呢，就喺個私人單位嘅裏頭啦，咁其實你話可能好多人都會話喂係咪會睇唔到，其實的而且確係嘅，因為你私人單位你唔係成日入到去睇嘅嘢嚟㗎嘛，咁呢所以呢制度上呢亦都頭先講咗話建築物條例佢係監管緊個建築工程，咁但係你話去做呢啲工程嘅公司，即係可能一啲普通嘅裝修公司，佢明唔明白呢個要求咧？有時的而且確佢哋唔清楚，就可能會產生咗呢啲問題咯。 嗯，嗱，又唔係下下去到即係拉人，即係違檢控啊、坐監嗰啲，唔係下下要喺去到嗰度嘅程度嘅。但係嗰個專業嘅責任啊，唔同嘅工作崗位有佢自己本身嘅專業責任，呢、這個都係重要嘅。唔係叫你去批評第啲行業啊，我都係想問你嘅意見就係話，我哋而家香港嘅室內設計師需唔需要引入一個註冊制度？又或者裝修行業需唔需要引入一啲，譬如我哋一般所講嘅叫做獲授權人士 （authorized person） 呢啲嘅責任嘅制度，你覺得需唔需要？ 如果你话去到呢一个层面咧，我就偏向咧更加觉得头先讲咗咧，其实而家建筑物条例嗰个制度其实都已经好明确。 反而你話喂，我再喺其他呢一啲咁嘅唔同嘅行業去引入呢制度係咪好呢？因為其實相應嘅，其實可能你做一啲工程嘅時候個成本都會增加咗好多。咁其實反而我哋會認為咧，係應該要加強咧對公眾個教育。即係令到咧，可能頭先講啦，嗰啲裝修公司嘅人都知道，或者係咧個業主自己本身都知道，我做呢一啲事情嘅時候咧，佢去識得揾一啲專業人士去幫佢，或者一啲註冊嘅承建商去幫佢。咁呢個我覺得係更加適合我哋而家呢個環境， 係咪啊？但係現實話俾我聽咧，往往唔係話啲人唔知道有嗰啲安全問題嘅，有時有啲人就係搏得就搏啊，諗住唔冧嘅嗰兩間樓，成我間屋有時即係我呢個單位啫嘛，咁樣呢、這個係往往係一個即係甚至乎社會風氣問題添啊！有一啲屋苑咧，間間屋都係咁噶啦，啊老老實實，大家都係心知肚明嘅，有時啲嘢。呢点点样针对呢啲社会嘅现象 咧？嗱，其实今次咧，呢个个案咧，正正就系一个咧，俾咗一个机会大家翻去反思。咁、其实咧，好多时咧，以前咧，可能啲人佢即系我衰啲讲，可能系乱咁做，唔守规矩嘅人。咁、其实今次咧，你见到呢个事情，佢就会知道个后果啦。因为其实咧，大家都睇到啦，其实要做翻嗰一个，就算你做咗，你做翻个复修嘅时候咧，其实你可能你会牵涉一个比较庞大嘅费用啦。第二啦，其实亦都你喺法律上咧，无论民事刑事都好，你都有机会系有责任。再者咧，如果你话喂，你去做装修嘅，即系你作为业主，我整到间屋靓靓，咁跟住喂，原来唔得嘅，要拆翻佢重新整过。咁其实大家知道呢个后果嘅时候咧。我相信都唔會有人去夠膽，即係再成日咁樣做啦。所以其實我哋認為咧，公眾教育係好緊要。 係有呢個個案就係大家應該吸取經驗啦，即係唔好咁做啦，即係自找麻煩嘅啫，係嘛？ 係冇錯。 咁但係今次就係恰恰，因為就唔知點解又有人就整條片上去網，即係俾人發現啫，唔係鬼知啊，係嘛？可能有好多其他單位都係咁拆咗，都冇人知點解嘅啫。 嗱，呢个咧亦都系又系翻翻台个答案。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头先咧都讲过，其实而家发生事情嗰度系一个私人单位嘅里头啦。其实咧，我哋都要平衡咧，即系一啲，其实我哋成日都讲 quiet enjoyment 啦。你买咗个物业嘅时候，其实你都系享用到里头噶嘛。你亦都有你嘅私人，即系我哋亦都冇办法话长期为政府搵人去睇住你个单位做咗啲咩改动，做唔到嘅呢样嘢。所以咧，如果只是能夠通過個教育，讓人知道件事應該是怎樣做。第二就是個後果，讓他知道後果就不要再犯類似的情況了。即這個是我們認為是 最有效的。 好啦，又講翻今次個個案本身啦，唔係針對嗰啲可能會影響調查嘅嘢嚇，而係就呢件新聞出咗兩三日啦，你就有啲咩睇到添咧？即係就住呢、這個，譬如話復修啊，譬如話係即係整啲臨時嘅加固措施啊，呢啲嘢你有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嘅觀察咧？ 好嗱，譬如你頭先提到咧，話而家臨時嗰個加固措施咧，我相信咧，而家個喺個傳媒啊、網上高其實都傳播緊好多資料啦。但係咧，其實我哋手頭上係自己真係掌握唔到個實際資料嘅。但係你話而家嗰個加固係咪就係已經係屋宇署同意咗嘅做法咧？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知嘅。咁但係我覺得大家就可以放心就係咧，其實屋宇署睇過嗰個地方啦，咁佢亦都咧即係而家就出咗命令啦，據我哋理解就出咗命令俾相關單位，咁其實佢都要揾翻咧專業人士咧，去盡快咧去幫佢咧設計翻啲相關嘅一啲可能臨時嘅支撐啊，或者將來長遠點樣去復修。我覺得這個呢個咧係點樣盡快搞翻好件事咧，係好緊要嘅。咁其實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有時我哋都會擔心咧，就係咧，喂好啦，今次頭先講咗啦，你都好難察覺啊嘛，咁我哋點樣？在個物業第日再轉去下一手的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去做到啲嘢，避免類似嘅情況？喂，賣咗俾下一家個業主咧，其實我哋都會建議咧，第日咧喺將來做一啲二手樓嘅買賣之前咧，其實最好咧就能夠咧揾一個註冊嘅建築測量師，專業建築測量師就去幫佢做一個勘察。咁勘察嘅過程咧，其實咧我哋會睇到咧。會唔會話有冇一啲違例建築啊？或者係其他嘅樓宇問題，包括可能樓宇嘅狀況啊？咁其實我哋都會事先咧可以話到俾嗰個買家知道，咁等佢咧最緊要佢知道佢自己買緊一件乜嘢嘢。就係咁啦。 係嗱，咁 其实有关的条例就不是说完全禁止你改装你那个屋宇里面那些东西的，不是完全禁止的，不过要有个正式的程序。你可不可以给点建议给大家，如果个业主他有个心仪的室内的间隔的做法的，有些什么做，有些什么工作的程序应该怎样，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啊？ 可以啊，嗱，咁其實咧，簡單啲嚟講啦，即係譬如如果好啦，你個單位你想做裝修啦，依家，咁第一樣嘢啦，即係當然我哋最穩就，我當然就會建議你咧，就盡量就唔好改動個原有間隔啦，咁因為你頭而家個情況就係正正你改動個原有間隔嘅時候，有機會你喐咗啲結構嘅，好啦，咁但係你話喂唔係，我真係避免唔到啦，萬一我真係好想改。咁好想改嘅時候咧，佢一定要咧去徵詢一啲專業人士嘅意見啦，即係包括可能係建築物條例底下講嘅認可人士啦，註冊結構工程師啦，或者我哋建築測量師啦、建築師啦、其他呢啲等等啦。咁其實咧，等佢知道咧，佢做呢件事咧，到底做唔做得先？即係就算個結構喺度，你都可能咧係我哋簡單嚟簡稱嚟講，近年所以唔改得㗎。咁唔係你想做就做得㗎嘛啲嘢。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呢，要做嗰樣嘢呢亦都有相關嘅程序嘅。例如頭先講到啦，喂咁我可能我可以入職做。咁但係呢其實呢喺建築物條例底下呢有一啲可能牽涉到一啲簡單嘅結構，即係可能會我改個圍欄嘅。咁其實嗰啲呢有機會通過而家呢一個簡化程序叫小型工程呢，咁都可以做到嘅。但個重點就係呢，當你唔清楚嘅時候，你一定要去揾相關嘅專業人士或者一啲註冊嘅承建商去問清楚、搞清楚先至好做，唔好咧自己整咗嚿僭建出嚟。 係 啊，張生，我有一個好快嘅問題想問你，即係你正話嗰個觀點咧，我其實係同意，不過我有一樣嘢想同你即係商榷下啫。即係你話即係嗱，法律就已經係好清楚嘅。如果你話即係再去巨細無遺咁追落去嗰啲專業嘅規則咧，亦都增加個成本啦。所以你就建議從一個教育嘅入手咧，去從後果啊等等咧，就使到啲人咧就明白自己嘅操守。即係你成個嘅講法係咁啊。但係我只係想提出一個討論嘅啫。嗱，譬如今次件事鋪天蓋地咁啊，大家都關注，咁啊，梗係個個都改啦。僭建如果已經周圍都係嘅，咁你一再提出話教育，啲人都唔改嘅喎，唔喐嘅喎。咁呢個問題係點解決咧？僭建一樣引起安全問題㗎，其實。 係啊，其實咧嗱但係始終都會有個開始。咁其實今次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唔好話喂啲嘢以前一路以嚟係咁，咁我哋而家改變唔到。其實我哋覺得唔係，因為其實個世界都好進步啦。其實你見咧而家你行出條街，你見到個僭建物咧，同好多年之前。即係可能二三十年前，你見到通街都鐵籠，其實已經係算係改善咗好多。屋宇署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嘅努力㗎啦。咁咧其實亦都，所以我會相信咧，通過教育咧，可以慢慢去改變大家嘅思維。其實未必係一步到位做到嘅嘢。 好多謝你張文濤先生啊，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嘅主席。接住我哋有位聽眾啊，黃先生，睇下黃先生有咩睇法先。黃先生你好啊， 黃先生你好啊。我覺得嚟講咧，依家嗰個將軍澳嗰個僭嗰、那個拆嗰個主力牆嚟講咧，即冰山一角嘅啫。咁你依家所唱個鄉郊裏邊嗰啲村屋都係全部都係僭建噶啦，係咪先啫？咁點解你要放大某一個情況咧？其實一視同仁咯，所有嘅拆嘅主力牆或者係所有僭建嘅都要還原咯，係咪先啱唔啱啊？仲有你依家嗰個主力牆拆咗，你其他嘅單位入唔到去睇嘅喎，你今日嚟講你唔知入邊有幾多個主力牆俾人拆咗嘅喎，係咪先啊？但係你現時一見到你商家全部個頂都係僭建嘅啦，係咪先啱唔啱啊？九成僭建嘅，點解你政府又唔做咧？要放大依、這個拆主力牆啊！去講呢件事咧，啱唔啱啊？但係佢公平啲好咯，僭建又好，拆出嚟好，啲事同佢做咯，教市民唔好咁做，係咪先啊？啱唔啱啊？ 其實僭建又唔係淨係鄉郊嘅，老實咁講，市區都好多人僭建， 有人僭建，但係你所有嘅僭建同埋拆出嚟都要教育，係唔得嘅，係咪先？啱唔啱啊？ 即係總之都係一視同仁，雷厲風行，係咪你嘅意思咁啊？ 全部都一視同仁先啱嘅，我覺得係咁樣咯。 好同意啊！一視同仁係啱㗎嚇。係 冇錯冇錯，咁樣咯。 好，好多謝黃先生嚇。啊，不論鄉郊或者市區，總之你係違規違章。 吓、引用特首成日讲嘅，有证据我哋会检控嘅，啊，认真对待吓。节目时间够，再见， 拜拜。